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57集。他想跟桑延谈恋爱。一，桑延扬起眉，温以凡试图让他明白，这事情完全就是他的责任。他这个脸红是非常合理的，绝对不是有别的心思。我们合租之前，我提过穿着不能暴露的要求，你当时同意了，给我的回答是，你想得美。我确实说了这话，不过呢，我今天心情好。桑延吊儿郎当地说道。啊？心情好，乐意给你点甜头吃。温以凡差点噎到，他就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盯着桑延那嚣张至极的眉眼，温以凡没有跟他计较，忍气吞声道。那大概就是这样，我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，也麻烦你那边多多防备。你这处理方式每回说辞都一模一样，桑延指出来，这不就是换了个说法和顺序，说完不依然照翻。桑延闲闲地说道。温以凡沉默几秒，耐着性子说道，那你提一下你那边的想法，我这边能配合的话都会配合的。我就一个要求。桑延靠在椅背上无所谓地瞧他，在你给出能真正解决这个事情的方式前，麻烦你呢跟其他男人保持点距离。温以凡顿住，不要一边在那边潇洒，一边在这边让我成为能被你上下其手的小可怜。桑延很刻意地停了两秒，又咬着字句吐了三个字出来，总算应付完。温以凡回到房间，先是到梳妆台前照了照镜子，瞅见自己确实红了几分的脸，温以凡下意识抬手碰了一下桑延刚触碰的位置，他抿了抿唇，呼的吐了口气。联想到今天穆晨允要帮他擦脸的举动，温以凡对此格外清楚，如果他觉得不自在不喜欢，想要避让的话是有足够的时间的，可这次温以凡没有避让，他似乎一点都不介意桑延的触碰，跟对其他人完全不同，也不知道桑延会不会察觉出什么来。温以凡拿起遥控打开空调，试图让自己脸上的温度降下来一点，他坐到床边的地毯上，拿出手机随意翻着内容，心不在焉地回想刚刚的对话。温以凡想到桑延那句跟其他男人保持点距离，总觉得这话怪怪的，似乎带了点暗示的意味，又可能只是他多想。温以凡打开微博，百无聊赖地刷了一下主页，恰好刷到那个树洞博，他回家前私信的那段稿子这会儿已经被博主截图发了出来，此时已经有了几百条评论。见状，温以凡做好心理准备点了进去，第一条就惊得他的表情有了裂痕。 好奇对方陈博了吗？ 温以凡直接退了微博，他的脸再度烧了起来，自顾自地打开别的 app， 看了点正直纯洁能让人内心净化的东西。过了好一阵，他平复了心情，才重新打开那条微博。所幸除了第一条，其他的评论都很正常， 可能把你认成女朋友或前女友了， 想撩你吧？ 是不是暗恋你啊？可能这种事情他梦到过几百回了，以为自己在做梦呢。讲真啊，再怎么不清醒，看到自己旁边多了个活人都肯定会被吓到的吧。要么就是他有对象，早习惯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个人了，要么就是他故意的，想占你便宜。你确定他喝醉了？ 怎么不见别人抱一块啊？两个里肯定有一个是装的呗。 剩下的评论基本都是相同的话，温以凡又往下滑了滑，没有再继续看下去。放下手机，温以凡发了一会儿呆，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串了起来。他突然觉得桑延对他的态度好像也是有点不同的。就算他的那些举动是无法控制的，但以桑延的性格，要是真的觉得厌恶，觉得无法接受，应该也不会继续忍耐，估计早就搬走了。而且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他的房子应该也早就装修好了吧。联想到今天穆成允的话以及桑稚说的，录取结果下来之后桑延的前后态度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桑延眼中的一根刺，让他耿耿于怀了多年，所以再遇见的时候会想要尝试将之拔除，只要先捏住再往外扯，之后才能够舍弃。想到这儿，温以凡突然想起很久以前听同班一个女生吐槽桑延的一句话，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也不太记得原话了，只记得意思差不多就是看到桑延那副骄傲狂妄的样子就不顺眼，希望他会有做不到的事儿，会遇到得不到的东西，挫挫他的这股锐气。那个时候温以凡只是听着什么都没说，他内心却莫名冒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。那么骄傲耀眼的一个少年，他就应该什么都如愿以偿，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就算是想要天上的星星都应该给他摘下来，让他永远保持现在这般的意气风发。接下来的时间两人接连出差加班，在家里遇到的时间也不算多，期间温以凡只梦游过一次，醒来发现自己在桑延的房间里。但那天桑延回来的晚，温以凡出客厅的时候就发现他在沙发上睡了一晚。那一瞬间温以凡非常明确地觉得自己这个状态完全不适合跟人合租，他应该尽早搬走，找一个一居室独自一人居住。前几个月温以凡就已经转正，工资按稿件来算，他计算过只要他努力点干活，找个一居室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可找到觉得合适的房子了，温以凡也没有下定决心来。温以凡不是很想搬走，只觉得要是他搬走了，两人不再合租，没有硬性条件逼迫他们每天都要见面的话，之后他跟桑延大概也不会有任何交集。尽管这是迟早会发生并且理所当然的事儿，但温以凡不自觉地拖延着，也再没跟桑延提起他什么时候搬走的事儿，只是格外希望那一天的到来会晚一些。九月中旬某一次去医院采访结束后，温以凡顺带着去精神内科挂了一个号，在医生的要求下他做了一系列检查。温以凡的梦游是遗传性的，在颐和的时候就看过好几次医生，但也没有多大的效果，再加上他梦游的次数并不频繁，久而久之他就懒得管了。这次的情况也差不多，医生给他开了一点安定养神的药，让他注意饮食，多多休息。温以凡道了声谢，到一楼取药，很快便离开了医院。 路上，温一凡琢磨着，好像是跟桑岩住在一块之后，梦游就频繁了起来。但具体算算，次数也不算太多。以他的观察来看，这么长时间加起来，似乎也不到五次。只是每次都很巧，在梦游的时候跟桑岩有接触。唉，他为什么有这破毛病呢？温以凡有些无奈和疲惫，想想确实也觉得吓人，但他不想搬走，只能把自己该做的做了，其余的他也没什么办法。渐渐的，气温又转凉了，入了秋。因为国庆调休，温以凡连着休息了三天，他抽出一天跟钟思乔外出，两人没什么事儿干，只是出来见见面，顺带聊聊最近发生的事儿。找了一个甜品店便待了一下午。聊了一阵子，钟思乔突然问道， 哎，你最近跟桑岩咋样啊？ 温以凡没有反应过来。 你俩真没可能了？ 什么？不知道钟思乔为什么会扯到这儿，温以凡好笑道， 我俩就是合租，但工作都很忙，在家见面的次数都很少的。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最近向朗跟苏浩安玩得还挺好，我听他说桑岩最近好像一直被家里安排相亲。 头一次听到这事儿，温以凡表情稍愣，唇角的弧度也不自觉地敛了几分。 相亲？是啊，好像去了几次了，还挺神奇的。哎，他这条件相什么亲啊？不过我之前还想着你俩男未婚女未嫁，以前还情投意合，朝夕相对这么久，估计能够擦出什么火花。哎，结果这么久了什么都没有。 温以凡第一眼喝了一口奶茶，没有说话。 不过桑岩那脾气臭成那样，你也算是逃过一劫了。 这话题只短暂持续了一下，钟思乔便扯到另一个话题上。 对了，我国庆的时候去联谊认识了一个男生，贼帅，我要换目标了。 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温以凡没有回话。钟思乔喊了他一声， 点点。 啊，温以凡立刻抬头。钟思乔奇怪， 你在想啥呀？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说我换男神了。 哦，之前那个呢？ 之前那个太渣了，他是雨露均沾的那种，跟我聊天的同时还在跟三四个女的聊天。去，我这回要擦亮眼睛看人。 钟思乔撇了撇嘴，温以凡点了点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